是伤心说出口，别后十年依旧不长情的最苦涩，关不住的离愁，干下眉头又上心头，我好想再暖和一首。星满天上谁泪涟涟，他微笑他捧花都看不见，我只听着你从前永远生长的誓言， 在春天过冬天，将眼睛冬眠，感觉将带幸福越走越远，有时不愿让一点，最后却失去一切，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，有没有一条线能否扯散的缘，独唱情歌最苦涩，逃不了的折磨，能舍是伤是说出口，别后十年依旧不唱情歌最苦涩，关不住的离愁，干下眉头又上心头，我好想再暖和一首。独唱情歌最苦涩，逃不了的折磨，反正思想是说出口，以后十年依旧。独唱情歌最苦涩，关不住的离愁，干下眉头又上心头，我好想再暖和一首。 机会见面，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，然后开启心动模式。我是麦麦，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。 Try again. 我很开心遇见你。